这个张教授非常有信心啊， 嗯， 精品化小班教学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首师大。咱们先来说一下吧，因为大家可能听了第一时段的节目之后，对教育学专业开始感兴趣了。那么究竟哪些学校现在在我们北京来招收这样的一个教育学专业呢？ 实际上是这样子，这个教育学的话呢，在这个本科这个对京招生计划当中呢，实际上算是一个偏冷门的专业，招生的学校并不多。在这个理科一本里边呢，如果就教育学这个专业来讲的话呢，一共有三所学校招收。第一所学校呢是浙江大学，第二所学校呢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北京师范大学，第三所我们也很熟悉，就是刚才的首都师范大学。然后呢在二本的话呢是这个河南大学招收教育学这个专业。那其他的一些学校呢，虽然有一个有一些学校呢会招收教育学大类，但实际上里边具体的专业的话呢就不是教育学专业了。所以这点呢我们家长要注意到，说我选专业的时候要看清大类里边包含的专业，这个也是提醒各位家长的。然后这是理科。文科的话呢，相对于理科的话呢，会这个在一本里边会多一个华中师范大学。一共呢这个理科呢一共招收教育学专业呢学校呢比较少，就四所。然后文科的话呢会多一所，就是五所学校。 文科多一所什么学校？ 华中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对。 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教育学大类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刚才您也谈到了教育学大类其实很多学校也在招，但是它包含的专业不一样。就会包含什么专业啊？ 这个其实因学校而异。但是比较常见的话呢，就是包含比较多的一个呢，有可能会包含进去的就是教育学，然后第二个呢是教育技术学，这两个其实是在教育学大类里边最常见包含的。那接下来呢会有这个小学教育，对，小学教育，还有学前教育。还有呢就是刚才说特殊教育，这个我说的常见的这五个专业，一般对这个本科招生的话按大类划分，这五个专业是这个教育学类里边最常见的。当然每个学校呢它的安排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具体因学校而异。 就是说如果要是把像教育学、教育技术学、小学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都涵盖在内的话，那是不是在京招生院校就多了？ 对，这个肯定就会多一些。但是呢这个其实从选择上讲的话呢，这些专业的之间的这个不管是学习内容包括未来就业去向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所以这点还是提醒各位家长要选好专业。 我们能不能顾名思义的去理解，比如说小学教育就是教小学生的老师。那学前教育就是教幼儿园的老师，就教幼儿园同学的老师。那么特殊教育教这个特殊的人群的这样的一个老师呢？ 对，这个可以，我们简单直白点讲的话呢，是可以这样去理解的。这个实际上，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在京招生的话呢，像首都师范大学的这个学前教育跟小学教育是比较出名的，也是我们每一年在高考报志愿过程中呢，很多家长会重点去考虑的而且从往年就业情况来说呢，也是比较不错的这个其实就跟刚才主持人说的是一样的，就是比较有针对性。细分化的这个做这个教学活动。 其实您谈到了这一点的话，我就想问啊，比如说我们在学这个教育学专业的时候，很多家长都是觉得希望孩子自己将来当老师啊，那个能够这个踏实，而且呢这个时间很固定，而且有寒暑假啊，这是很多家长觉得孩子学这个教育这个专业然后觉得能够最好的一点，而且工资现在逐年也在上涨。那实际上工资的情况现在也有标准，尤其是现在咱们的远郊县，就对于北京来说，远郊县现在招收教师的这个薪资水平逐年在提高，而且有很多的补助啊。 是。 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教育学专业能否满足家长们的这些需求？ 其实这个呢，首先的话呢，我们先要把当老师这件事情要先确定一下，这个是广义上的还是细分化的。比如说什么叫广义上的呢？比如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个教育从业者都可以称为老师，对吧？ 培训学校的， 对， 然后公立学校的老师和教工， 对，都可以，我们都对吧，叫这个老师。那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理论上不仅是教育学，其他任何专业只要是达到考取教师资格证的这个要求的话呢，实际上都是有机会去当这个老师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细分到说一定是这个课堂内具体传授 知识的这个老师的话呢，实际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就是对于学生的专业呢有一定的要求了一般情况下的话呢，相对来说小学和学前呢，学前教育的话呢，它一般的这个教育学呢是可以有机会去到这两类的这个就是学校去这个担任老师的职务。但是呢到初中和高中的话呢从实际情况来看的话，往年的这个招聘会包括一些用人单位的反馈来说的话呢我们发现还是希望有一些专业方向的，比如说是数学师范、物理师范、化学师范，这个相对应专业的师范类的这个毕业的这个学生他这个相对来说这个用人单位会比较喜欢。那真正来说，如果教学除了这个小学还有学前以外还可以从事呢，就是未来到这个高校专门或者说一些高职专门从事教学这个专业的教学也是可以的。但是初中和高中的话呢，实际上从目前来说大部分初高中还是希望要有专业方向的。 还是希望能够有专业的方向。 对， 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就是上学的时候大家得多自己下下功夫，比如说我将来真的想去某一所小学中学去教书的话，你还是要了解一下他们的需求。因为从网上流传的一些比如说名校的他这样的一个招录条件来说的话，现在对于教师的录取的资格要求还是 比较高的。其实像我们知道的要求现在一般重点高中的话，初高中的话基本上是硕士算是相对要求低的了大部分呢甚至是博士起步。那这个时候呢，一般比如说是对应，比如说你如果是想从事未来可以教授数学，做数学老师的话呢，一般就是数学类专业的这个我们硕士或者博士会更好一些。当然的话呢，比如说教物理也是一样的。当然如果不是相关直接对应专业的这个硕士或博士也没关系，你也可以是比如相关专业，比如说我当数学老师我也是统计学的，对吧我那个物理我可以是机械也是可以的。这个从这个招聘情况来说的话呢，是和直接学对应专业的这个招聘情况是对等的。 但是呢，我们都回到这个教育学这样的一个专业里来。刚才呢，不管是李老师也好，张老师也好，都提到了教育学专业，它其实是一个这个纲举目张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就是它其实是在一个教育整个领域的一个龙头啊，它是整个掌控教育的方向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刚才具体学的内容上，我们并没有详细介绍，能不能请这个李超老师再给我们再介绍一下，比如说教育学主要学习的内容大概是什么样的内容？ 其实主要学的话呢，这个在这里边主要主干课程的话是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这两个是最核心的两门课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进入到这个教育学学习以后呢，会发现我之前我的这个学生也有这个会找我咨询过的学生也有过反馈的，就是说感觉这个教育学里边除了这个教育学这个本科这个核心课程以外还会学教学理论啊，还有就是这个其实心理学占的比例，这个课程占的比例也是比较大的。 其实就是还是从教育心理上来走。那由此衍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未来就业的情况或者是继续升学的情况，那能不能跟我们的基础学科，就是我们当时最开始学的内容是挂钩？比如说我因为学了教育心理学，所以在我考研的时候向心理学这个方向考。 这个其实从往年的这个考研的情况来说的话呢，还是这条路还是走得通的，还是有一部分学生能通过这种方式去往心理学方向去转的。实际上本人我自己的话呢，是本身当初选择教育学的原因， 研究教育学的专业。 对，我选教育学的原因也是因为本身自己是其实当初是对心理学更感兴趣，但是呢因为成绩的问题 北师大心理学确实太高了 那您那目标太高了。然后的话呢，就是最后呢通过自己的研究吧，然后就选择了这个教育学。但是呢，后来为什么要做这个，后来毕业以后为什么要做升学规划的这个工作呢，也是因为我发现当初我自己选的路呢很正确，然后让我这个接下来不管是上学还是人生呢过得很目前来说是很幸福的。所以我也希望通过我自己的这个 案例 通过我自己的这种经验和方法呢，能够帮助更多的学生，然后能找到属于他们的人生幸福。 所以就是您来看的话，教育学这个专业 业，它其实更多的是对，首先对自我的认知，继而由己推人，然后去做一个教学的工作。 对对对，那个主持人概括的太好了，这个其实是教育学最核心的一个目的之一了，应该算是。嗯、 所以呢，如果要是从就业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教育学的专业大部分的就业方向是什么样子的呢？ 其实刚才那个张教授其实讲的已经很到位了、嗯、这个 有没有补充呢？ 我补充的话，其实我更多的是补充到这个社会这块吧，因为像相对来说的话呢，现在我们也知道，这个社会上这种补课的机构现在也是比较多的，嗯、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标准的进学校啊，进这些研究机构啊。包括进一些报刊媒体之外的话呢，实际上现在的补课机构的话呢，也是很需求这种教育学人才的。 为什么呢？ 原因的话，实际上我们可以想一想哈，这个理论上来讲的话呢，咱们所有的这个不管是学校还是外边的补课机构啊，任何的一个补课机构，他们的这个教学的大纲肯定是围绕着咱们这个北京对吧公布的这教学大纲去进行教学，但实际上教学方法每个机构就不太一样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的教学方法比较合适，比较得当比较科学，那在这个可以说是会在相同的时间之内能够更好的帮助学生提高成绩。 嗯， 这点其实是提高成绩以后呢，接下来可能就会更容易招到学生。所以呢，其实社会上目前来说，除了这些我们标准的这些公这个学校啊等等这些机构以外呢，其实咱们的一些这种补课机构也是需要这种教学的人才的。实际上其实从社会角度来说，很现在这种人才的那个还是属于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匮乏的一个阶段。 嗯，他也就是说现在这些补课机构也需要把他们这个名师啊，他们的包括的这种教学的方法归拢起来。然后呢，因为像补课机构也存在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他们之间教师之间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 对， 一个学校可能就一个好老师或几个好老师名师，但是呢，比如说对方来挖角啊，这个直接挖走了，我这儿这个头牌这个龙头老师没了，金牌教师没了， 对， 那可能会对自己的招生造成很大的影响。怎么能够让我的老师都变成金牌老师呢？其实就需要教育学专业的这样的， 对，进行一个教学方法的归纳及推广，这个其实是对于很多补课机构帮助非常大的一个这个方法。 嗯，其实就是补课机构成立自己一个教学研究院。 对， 对吧？ 这个目前来说能够支持这个的这个的不多，但是呢实际上未来肯定是一个几乎是大部分这个补课机构会去配备的这么一个标配的这个研究院。 其实现在补课机构也存在这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在不断的合并跟那个整合的过程之中啊。 是。 而且大家这个做的越来越从这个游击队变成正规军。 对。 啊，所以呢也是需要把这个很多东西归拢起来，不能再走这种那个散兵游勇式的这种状态了。 对。 我们再来谈一下，就是接下来呢我们要谈到这个深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刚才呢我们张金教授也是介绍了，就是以首师大为例啊，他们因为是小班精品教学，30人的本科生，六七十人的这个硕士生，是很期待希望这个自己同学继续往上研读，也是觉得只有继续研读才能够做好这个研究型的工作，因为本科毕竟还是一个通识性的这样的一个教育。 对， 这是本身学这个教育学。那么如果要是出国的话，出国有教育学专业吗？那么我们能深造什么样的专业呢？ 出国其实是这个有对应的教育学专业的，但是呢在这里边呢，其实出国国家选择起来是比较有学问的。因为从目前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看 QS 排行榜上这个教学的排行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被英美霸占了。那真正来说亚洲学校都很少，然后在整个这个教育学排行前十的里边只有一所学校，就是香港大学。然后如果前十五里边的话呢，如果去看亚洲学校的话呢，还有一所，这个所学校呢也是我去年正好有一个找我咨询的学生走的这个学校，就是叫香港教育大学，是原来的香港教育学院。这个也是在这个 QS 排行榜，应该是去年我看应该是大概是13名左右。这个应该是，而且从录取排名角度来 来说的话呢，这个其实每一年在京的录取情况呢要求也不是特别高， 嗯 啊，基本上这个哦、对这个其实是挺推荐的，因为我去年的那个学生他走这个目的，因为其实也是因为高考发挥的并不是特别理想，当初是瞄着北师大的， 嗯， 但实在是没有办法啊， 嗯，没考上 啊，对，没考上，所以最后呢就是走了这一块，其实后来孩子去了，目前来说刚进校感受还是非常不错的。 他是本科去的对吗？ 对，本科去的， 就是高考完了直接深的香港教育大学。 这个其实是这样子，像香港教育大学、嗯、包括我刚才说的咱们亚洲排名最靠前，对，香港大学都是需要单独去进行申请的， 嗯， 就是咱们在高考之前一般的话呢是这个12月底1月初开始申请、 嗯、 一直到5月底截止、 嗯、 这个是需要咱们提前去进行申请的、 嗯、 所以呢如果有对教育学感兴趣，未来呢想走国际化的这个人才的道路的话呢，建议您考虑考虑香港大学和香港教育大学这两个学校。 您再说一下时间点，从什么时候大概开始？ 一般的话呢，这个从像香港大学的话，一般是12月底一月初的时候开始， 嗯 啊申请。然后的话呢，一般香港教育大学的话呢是一月初开始啊。 嗯，好， 嗯， 这个时间点大家一定别忘了，因为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嗯、 怕各位这个忘了，自己在现在马上拿起手机，在自己的日历上。一月初的时候给自己定了，尤其是您是高考的这个考生家长啊，定上说我要申港大，我要申香港教育大学，这定在这个自己手机上，到时候就能提醒您，那天就会提醒您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事儿，是什么？首先在文化上我们的差异并不是特别的大，所以呢尤其是不是特别远，好多家长特别担心自己孩子离自己特别远，然后就不愿意去，不让孩子去什么那个欧美国家去留学，理解。但是呢去香港啊还是不是很远啊，飞机三个多小时就能到，现在又有这个高铁了。 其实是这样子，从往年啊我接触到的学生里边、 嗯、 我给大部分学生的建议呢一般是建议他们一般建议研究生出国、本科阶段呢一般建议在国内，或者说是稍微离远一点的话就是香港这边啊、然后再去出国去读研究生。为什么、 嗯、 主要原因是因为的话呢，像这些高中生他们一直是在这个国内学习，他比较适应中国的这个文化氛围、 嗯、 然后的话呢其实你如果直接去国外的话呢，你不仅是语言上你需要克服这个难关还有的话呢你要是文化上还有生活习惯上包括饮食上等等各个方面，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难度，而且来说的话呢 不会游泳直接推孩子， 对对对，而且关键是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心理成熟状态，其实从之前出国的情况来看的话呢，中国的学生这个心理状态，出国的这个大部分的孩子呢他的成熟度比国外直接的这些学生稍微还是差一点， 嗯，因为我们父母伸手伸太多了，这个是现实这是现实 然后的话，所以我们其实建议去香港上学的话，其实就是如主持人所说，就是文化上差别没那么大。其实我们很多家长会担心的，其实就是主要存在的差异就是南北方文化的差异。其实、 但这个的港剧看那么多 TVB 的剧、对不对？ 对对对， 从小就很熟悉啊，这个剧情的这些这个香港的这些景色啊。我去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感觉就跟那个六胡同似的，很熟悉啊。但是呢我要说的是什么，就是因为刚才李超老师谈到了香港大学，我希望各位家长啊，尤其是对于自己孩子的成绩不是特别有自信的时候，在一个相对不错的基础之上，但是咱报志愿通常是想跳一下摸高这种啊的时候，尤其现在大平行了以后摸高这种，但是自己觉得基础还不是特别牢固的时候，建议各位有枣没枣打三竿子先报上再说。 而且其实它比较好的一点还有就是它不占用你普通的志愿填报名额， 嗯哼， 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其实就是一直我们其实秉承了一个规划的理念，就是说帮助孩子通过一次高考寻找多次升学机会、这个是我们秉承的理念，也是建议各位家长去要去帮助学生做到的一点。 是的，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香港的大学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优势的。首先是文化比较相近，另外一个呢，不占用咱们的指标。第三个呢，人的 QS 排名还是很高的， 对吧？ 这有的时候你说，我们这个很多学校这个专业非常好，但是在国际上的认可，尤其是你再深造的时候，对方的院校在比如看你本科的 对认可度是不一样的。 对，人家愿不愿意给你这样的一个 offer 过来说你可以去到我的学校继续读学术型的硕士， 对， 或者是这个专业型的硕士， 对， 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国际这样的一个排名，才能够继续深造啊。如果你说本科就业的话，我觉得倒是无所谓。但是有一个比较要紧的事啊，比如说咱们还是以高考成绩来做一个衡量，香港大学，比如说需要我们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才能够考？ 按照往年来说的话呢，基本上在，从往年情况来说，香港大学一般在理科排名大概1000名以里吧，他会可能会给你面试的机会，但是能不能录的话呢，这还得看当年呢这个其他的这1000名以里其他报港大理科生的情况再去决定。然后去年特别有意思的是，他去年还实行了一个备选生的政策，就是说你这个成绩呢我看着还不错，但是呢可能没给你面试机会。但是呢，因为我本身当初面试的人没有那么多，可能你就说一备选项，如果其中只要有一个人不来，你可能就有机会来了。所以这个也是去年香港大学实行了一个比较特殊的政策。 教育大学呢？ 香港教育大学的话呢，实际上往年情况上来说，在北京市的话呢，应该是一本线上20分到30分之间就有面试的机会。 好，明白了。这个其实对于很多同学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最后2分钟的时间，能不能再说一下，比如说在京招收的教育学专业最低分大概是在什么情况？ 是这样子，这个其实在京招收的话呢，主要教育学的我们说的这个前边的这个两个学校，因为本身招教育学的学校也少嘛，一个呢是北京师范大学，它在理科的话去年招收的这个学校进校分是663分，大概的理科排名是1394名，文科的这个分数要求呢是662分，在文科的排名呢是358名、 哦、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首都师范大学。去年的话呢，在理科的话呢，分数是574分，对应的北京市理科排名的话呢是11429名。然后的话呢，他的这个文科生的这个成绩要求的话呢，是去年的话是603分，对应的这个文科的排名是2911名。 所以这个名次要求的话，首师的要求并不是特别的高哈。 对，从这个我们目前来看的话呢，要求不是特别高。所以呢，这个如果我们孩子就是能够有机会的话呢，还是建议考虑首师的，毕竟是实力非常好的一所。 双一流。 对，非常好的一所学校。 就算抄着捡漏了。好，今天非常感谢李超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这最后还要播一条资讯，由教育面对面主办的艺考一举成名备战2018艺考网络直播活动将在本周六，也10月27号上午9点开始。到时候呢，高招办的主任高考专家将为您介绍预设类院校专业的招生细节、校考时间、考试内容、录取规则、报考政策、备考策略、就业方向等情况。您在家中呢就可以收听收看，直播过程中还可以提出您的问题，专家将现场解答。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50-7766 400-650-7766获取参与直播的方式。另外呢还是要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节目再见。有什么样的想知道的学科，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的公众号里留言，我们会请到相应的专家跟老师为您进行解答。 你知道吗？董九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九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九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九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九1258。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6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北京电台守正创新，因势而变。这里有独具北京风格的广告产品，这里有推动北京消费升级的庞大用户群体，这里更有不止余生的市场回报。选择北京电台，赢得北京市场。北京范儿朝我听，2019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11月2日，不负期待。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参与报名。

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中国史记研究会顾问、中国文选学会副会长，先后出版《现代学史》《成书研究》《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等代表性著作，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国内权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2006年开始，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系列人物，并出版相关图书，被观众誉为百家讲坛最佳学术主讲人，是七年来连续在百家讲坛担任主讲人的学者。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一集我们来讲《史记》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列传，因为列传这一块占的比重非常之大。《史记》130篇中间有70篇属于列传，在《史记》的这一书中间，列传记的人物是属于最多的，上至老子、韩非，这样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中国文化史上有非常影响的人物，下至荀立、酷吏、游侠、宁信都有记载。再一个呢，他记载的人物最杂，本纪记载的都是帝王，世家记载的都是王侯世代承袭的人家，而列传不同。列传是记载的有什么？有官员，王侯之外的，像官员、学者、医生、占卜者，全部收录进去了。而且还包括像匈奴、像东越、像朝鲜这样少数民族史。所以列传呢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列传的主题是春秋、战国、秦汉、西汉初年到这个西汉中叶的历史人物。所以从形式上看，列传有专传，就一篇传记写一个人，有合传，几个人写一篇传记中间，有类传，写一类人，比如说酷吏，比如说游侠，比如说刺客等等。当然列传的主体仍然是专传，所以列传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今天呢，我们也讲一篇列传，作为一个例子，看看列传是怎么样来记载人物的。这篇列传叫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这个人在古代给今天都很有名，在古代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文学家，他是汉赋四大家之一，是西汉大赋的汉大赋的创立者，他的子虚赋、上林赋开创了西汉大赋的这个新的篇章。所以司马相如被司马迁是作为文学家记入到史记中间去的。所以史记的130篇，你要数一数哪一篇他的篇幅最长，排第一的司马相如列传，他最长。为什么长？因为司马迁喜爱他的赋，所以把他的子虚赋、上林赋很多赋都收到司马相如列传中去了，所以司马相如列传篇幅最长。那么今天随着汉大赋退出了人们的视野，汉大赋今天人读不懂，但今天人们为什么还记得司马相如呢？因为司马相如有一段爱情故事，他有一个伴侣叫卓文君，因为司马相如给卓文君的故事，所以司马相如在今天人们心目中间已经不是古代的文学家，而是一方情圣。但是我们要是仔细的看一下史记的司马相如列传，再看一下汉书的司马相如传，你会发现司马相如其实是一个欺世盗名的人，他绝不是一个情圣。古人一直对司马相如评价很低，认为他窃妻窃资。资是什么呢？上面是个此，岂有此理的此，下面是个宝贝的贝，这个叫资。因为他下面从贝，所以这个资肯定和钱有关。那么史记是怎么来写司马相如的这一段爱情故事的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就大体上知道史记的列传是怎么样记录人物的。因为史记记录了很多人物是政治人物，大家都很熟悉，我们今天不讲，我们讲一个文学人物。我们通过一个文学人物看司马迁是怎么样在列传中间给你写各色人等。 从宋代话本到明清传奇，再到当代影视作品，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而两人的爱情故事真如我们所闻，源自于那次意外的邂逅吗？ 司马相如早年因为家里有点钱，史书记载是以资为郎， 因为家里有点钱，拿钱买了个官，做了郎官。郎官什么官呢？郎官就是皇帝的警卫啊，当然这种官职地位很低了。这个郎的话呢，并没有给他带来很大的这个幸运，这做了好长时间也没有什么大的长进。到了景帝朝了以后呢，梁孝王景进，梁孝王是汉景帝的亲弟弟，他身边有一批文学侍从，比如说像奏阳、像梅城，这些人都喜欢写赋。司马相如跟这人一接触了，觉得非常合得来，所以他把汉景帝身边那个武技常侍的官给辞了，然后就跟着梁孝王身边的一批人去了。换句话说，他把中央政府的官辞了，到梁孝王的诸侯国去做了一个梁孝王的文学侍从，过了几年痛快的日子。但是很不幸，过了不久，也就是汉景帝中元六年，梁孝王中暑死了。梁孝王一死，树倒猢狲散了，他手下的人全都散了。那么司马相如也丢官了，因为自己老板死了，老板一死了，公司解散了，所以他就回家了。回哪儿了？他老家是四川成都的，回到成都去了。回到成都以后，家境不是太好。我们看史记也好，看汉书也好，他的司马相如列传都记了这么一句话，叫家贫无以自业，家里穷的没办法自己养活自己，穷到什么程度无法养活自己。就在这么个关键时刻，他的一个好朋友在临邛当县令，也就是当县长，这个县长姓王，名字叫吉，叫王吉。这王县长听说他的好朋友没法生活了，说你来吧，到我这儿来，反正我当县长还有点小权力，就让司马相如来到临邛，给他安置在临邛县的宾馆里，然后每天好吃好喝的招待他。按照常理来说，一个人穷得连饭都吃不下了，自己的好朋友给你请到一个县里边好吃好喝招待，那你应当怎么样？非常感谢你的朋友，对不对？这应当是非常感谢王吉的。但是到了临邛以后啊，出现了一个怪事儿。史书记载是这么几句原话，叫临邛令谬未恭敬，日往朝相如。这个谬啊，就是装着，假装。这个临邛县令王吉呢，假装对司马相如非常恭敬，每天到宾馆里去拜访司马相如。司马相如怎么办呢？相如初上见之，后称病，使从者谢吉。司马相如最初几天，他这个恩人，这个王县长来，他还见。后来王县长再来，他就让自己的随从挡驾，说我有病了，不见。他越是不见，吉愈意紧肃。他越是不见他，这个王县长越是表现的恭敬，天天还来看他。这件事儿我讲到这儿，我想想大家仔细考虑一下，这里有猫腻儿。事儿传开了，传到谁的耳朵里呢？传到临邛县的两个妇人手里边的，一个叫卓王孙，一个叫程正。这两个人都是当时的钢铁大王，很有钱，特别是卓王孙是全国首富，非常有钱。两个人一听说这是县令的朋友，咱是不是能够这样，咱俩摆个宴席，把县令这个朋友请过来，顺便把县长请来一块吃顿饭，给县长搞好关系，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来说不是一件坏事，咱们肯定有用得着县长的地方。俩人商量谁先请，卓王孙说我先请，程正说行，你先请，你请完我再请。好了，到了请客那一天，先把这个临邛县城所有头头脑脑的人全请来，然后是王县长，王吉县长也来了，最后去请司马相如。司马相如说自己有病不来。班固的《汉书》写的时候写了句什么呢？相如伪不欲往。这个伪呢，和那个加个单人旁，那个伪装的伪，在古代两个字的字音相通，可以通用。司马相如假装不愿意去。你看人家当地请客，古代请客是很讲礼节的，先把客人请到，所有的宾客都请到，陪客的人请到，最后去请那个主客，主客不来，那最后没有办法，王县长亲自去请。王县长亲自去请，把司马相如请过来了。司马相如一来，把满座的人全惊呆了，这小伙子太漂亮了。来到以后，那就吃呗喝呗，吃着喝着，然后这个王县长就捧了一把琴，恭恭敬敬地送到司马相如的身边。他说我听说司马兄 善于弹琴。我不敢让你弹琴，为我们弹个琴，你能不能弹一曲自娱自乐，我们呢顺带着听着欣赏一下。这话说得非常客气，司马相如也没有推脱，就弹了一曲。弹完一曲以后不拉倒，又弹了一曲，弹了两支曲子。史书记载司马相如这个人有特点，第一，文笔特别好，特别会写；第二，嘴不行，嘴是结巴嘴，叫口吃，你看他不让他说；第三，司马相如琴弹得特别好，你这时候不能写文章啊，写文章别人看不懂，那写文章只能一两个人看，弹琴所有人都听见了。这琴一弹出事儿了，因为这卓王孙呢有一个女儿叫卓文君，年方17岁，刚刚死了丈夫，新寡，还在家里边。这卓文君早就听说司马相如来了，而且司马相如这人长得很帅，所以卓王孙在家里设宴的时候，卓文君就隔着那个门缝啊一看，就觉得司马相如长得太帅了，简直是男神。卓文君呢又非常懂得琴，结果呢司马相如就通过这个琴表达了对卓文君的爱慕之心，结果弹了两支曲子以后，把这个卓文君的心给搅乱了。这就叫琴挑文君，很多剧包括京剧和地方戏都有一个折子戏叫琴挑，就写这件事儿了。当天晚上呢，司马相如派人用重金收买了卓文君的丫鬟，然后给卓文君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意。但是打住，到这儿为止，我们再强调一下，到司马相如给卓文君写这个写情书的时候，这司马相如还没见过卓文君呢，见都没见过。第一，没见过；第二，不是美女；第三，寡妇，三条。而司马相如是什么呢？第一，司马相如男神；第二，司马相如是个著名的文人、名人；第三，司马相如未婚。一个未婚的，像一个自己从来没见过的又长得不漂亮的一个寡妇写了一封求爱信，结果卓文君一看这个信，心花怒放，连夜私奔，奔到司马相如那去了。司马相如一看卓文君来了，二话不说带着卓文君上车，连夜开车就走了，从临邛回到成都去了。第二天一早，卓王孙才知道，卓王孙知道以后大呼上当，这酒宴不该摆，这酒宴一摆，自己的女儿跑了。当时是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现在没有父母之命也没有媒妁之言，自己的女儿私奔了，很丢人。虽然当时没有富布斯排行榜，但是他那个首富全国都知道，所以才有琴挑文君。所以啊，司马相如到临邛来给那个王县令他俩实际上是定了一个计谋，他们商量好了要解决司马相如的脱贫问题，就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找一个不是千金小姐，要找一个万金小姐。你想了，小姐万金小姐哪有？王吉说，我这临邛县就有一个卓王孙的，他就是首富啊，他的小姐刚刚回家，17岁，是个寡妇，能把他调上来，那么你马上就有钱了。但是拐跑并没有达到目的，卓王孙来了个经济制裁，不给钱，那怎么办？就在成都熬吧。到了成都以后，史书记载了一句话，家居图四壁立。司马相如倒是有房子，但是他家里除了42墙啥都没有。卓文君在家里边，他爹是全国首富，那是何等富裕的生活，现在突然跟着一个司马相如，看的是男神，到了家里除了42墙啥都没有，这日子过不下去。但人家司马相如很老练，日子虽然苦，司马相如始终不提找恁爹要的，始终不提这句话，因为这一提就掉底儿了，他就咬着牙熬，最后是卓文君捞不下来了。卓文君说话了，那既然在这儿咱们没法活，咱们回临邛去。回临邛找就是找我那些兄弟借点钱，也比在这成都给这死守着饿死要强。这一说，司马相如立即同意，但司马相如始终不开这个口，这口一定要憋到什么呢？憋到卓文君说出来，司马相如我同意，然后两人就去了。到那以后，司马相如把自己车马一卖，买了一个酒店，两个人在那开了个酒吧。然后呢，卓文君就当炉卖酒，这就是一个成语，文君当炉。 抛头露面在那卖酒，然后司马相如就穿着那个大裤衩子在那又洗洗盘子又什么东西的，跑到临邛去开酒吧，这件事儿很快就传到周王孙那儿去了。周王孙是全国首富啊，第一自己的女儿私奔的，第二现在这女儿穷的，现在公开抛头露面开酒吧，跟他当炉卖酒，这让这个首富脸上实在挂不住，所以周王孙气的就不敢出门了，门都不出，他俩小两口照样在那儿卖。这周王孙就弄得脸上很没面子，就一直出不来门，天天憋到家里，时间长了就有人劝他了，说卓总啊，你现在你家里不缺钱呐、啊，你的女儿现在已经许这个嫁给这个司马相如了，不管是明媒正娶也好，私奔也好，总而言之他俩住到一块了，结婚了，你说你咋弄吧？你又不缺钱，你眼瞅着你女儿天天当炉卖酒，那就不成个体统，那不光丢他的人，也丢你老卓家的人，那怎么办？最好的办法你呀、啊、还是消消气儿，甭管咋说他毕竟是你的女儿。周王孙呢是被逼无奈，最后想了两个一百。什么两个一百？第一，给周文君100万，第二，给他100个仆人。100万是多少钱咱们不说了，咱们就说一个是100个仆人。换句话说，那么给的这个钱至少可以养活这100个仆人。你想想，今天要养活100个人，你家里突然中间增加了100个人，你都能养活得起，你想得多少钱？司马相如拿到这200个100，连夜走人，回到成都，又买房又买地，成了富人。 就这样，司马相如一扫往日潦倒，迎娶了富家小姐，走上了人生巅峰。因为这段并不光彩的历史，司马相如也被后人所不齿。但他又是如何迎来了情圣之名呢？是谁给他套上了这件光鲜的外衣呢？ 这就是《史记》的司马相如列传开篇所记载的一段事情。司马相如是司马迁非常敬仰的一个作家，他对自己这么敬仰的一个作家，他仍然遵守着一个历史学作者的道德底线，如实的把司马相如这个骗婚骗钱的事儿给揭露出来了。所以这段历史啊，在中国历史上，从汉代的杨雄一直到后来的那个《文心雕龙》的作者那个刘勰，再到北宋的大文豪这个苏轼，都骂司马相如窃妻窃资，以窃妻为手段，以窃资为目的，批评司马相如。所以司马相如的婚姻呢、啊、并不光彩，这个在《史记》的司马相如列传、班固的《汉书》的司马相如列传记载的完全相同。班固还加了一个伪，相如伪不欲往，又加了个伪。这里边有两个谬，谬未恭敬，还有一个谬于令相中而以秦亲调整，两个谬再加上一个伪，把这个婚姻揭露得很清楚。那么后来司马相如怎么会变成情圣的呢？三言二拍中间有一本书叫《警世通言》，《警世通言》里边有一篇叫卓文君慧眼识相如，说卓文君在司马相如穷困的时候就看出来这个小伙子将来一定是个文学家。那他怎么写呢？把前面他给县令密谋的那话整个删去，从司马相如赴宴弹琴，琴挑文君，文君夜奔，当炉卖酒，从这儿开始写。那前面所有搞阴谋那一大段统统不要了。那么这么一写，司马相如跟卓文君的故事就成为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了。到了近代，司马相如跟卓文君的故事又符合了男女婚姻，我的婚姻我做主，又符合了这么一个现代潮流。那么卓文君给司马相如就越提越高，所以今天只要一提司马相如，都说他给卓文君是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克服了门第的观念，两个青年人勇敢地走到一起来了。实际上绝非如此，实际上我们要把这段历史通开来讲，欺世盗名者莫过此人。在中国历史上欺世盗名的莫过于此人，但是这个人在司马迁的笔下仍然是一个两面都有，一方面有他窃妻窃资的一面，另一方面有他文学才华的一面。我们并不想翻什么案，我只是想说一点，像司马迁这样伟大的史学家，他是有自己的底线的，